太史公曰：“秦之先伯益，常有勋于唐虞之际，受土赐姓，及阴夏之间微散，至周之衰，秦兴亦于西陲。自穆公以来，烧蚕食诸侯，竟成始皇。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，地广三王，而修禹之谋，善哉乎假生推言之也。”曰：“秦并兼诸侯，山东三十余郡，善金关，据险塞，收甲兵而守之。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，奋臂大呼，不用供给之兵，除忧百挺，望乌而食，横行天下。秦人险阻不守，官粮不和，长戟不刺，强弩不射。楚师深入，战于鸿门，增无樊篱之间。于是山东大扰，诸侯并起，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降而东征，章邯因以三军之众邀视于外，以谋其上，群臣之不信，可见于此矣。子婴立，遂不误。届时子婴有雍主之才，仅得中佐，山东虽乱，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庙之祀未当绝也。秦地背山带河以为固，四色之国也。自穆公以来，至于秦王，二十余军，常为诸侯雄。岂世事贤哉？其事居然也。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。当此之事，贤智并列，良将行其师，贤相通其谋。然困于足险而不能进，秦乃沿入战而未知开关，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，其勇力智慧不足哉？行不利，事不便也。秦小邑并大城，守险塞而军，高垒无战，闭关巨恶，贺己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，以立和，非有速亡之行也。其交未亲，其下未富，名为亡秦，其实立之也。彼见秦祖之难犯也，必退师，安土息民，以待其弊，收若浮皮，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身为秦者，其旧败非也。秦王足以不问，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，微弱无辅，三主祸而终身不悟，王不亦疑乎？当此时也，是非无深虑之化之事也。然所以不敢尽忠服过者，秦俗多忌讳之尽，忠言未足于口，而身为禄墨矣。故使天下之事轻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浅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，忠臣不敢谏，治世不敢谋，天下已乱，兼不上闻，岂不哀哉？先王之拥蔽之伤国也，故治公卿大夫事，以事法设刑，而天下治。其强也，尽暴诸乱而天下服；其弱也，武伯争而诸侯从；其削也，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反法言行而天下振；及其衰也， 百姓愿望而海内叛矣。故周武续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。秦本末并失，故不长久。由此观之，安危之统相去远矣。野晏曰：前世之不忘，后世之失也。是以君子为国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有时，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。秦孝公据崤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而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世时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之，修守战之备，外连横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孝公寂寞，惠王、武王、蒙固业因一策，南兼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高腴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若秦，不爱珍气重宝肥美之地，以致天下之事合纵地交，相与为一。当世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重士，约纵离衡，秉韩魏燕楚齐赵宋魏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贺之属为之谋，齐明周醉陈轸邵华楼缓翟景苏立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孙膑戴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治其兵，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严敌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。秦无王室遗族之废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纵散约解，整割地而奉秦。秦有余力而治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飘橹，因力成变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言及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享国日浅，国家无事。及至秦王，蓄六世之余烈，镇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州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治六合，执垂府以鞭笞天下，威震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相郡。百越之郡俯首系颈，委命下吏，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抱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于前守。挥名城沙豪郡，守天下之兵聚之咸阳，削封筑据，以为金人十二，以若前守之民。然后斩化为城，因何为金，据益仗之城，临不测之西，以为固。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，臣立兵而随和。天下已定，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故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 秦王寂寞，余威震于殊俗。陈涉瓮有绳书之子，蒙利之人，而迁徙之徒，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莫敌之贤，陶朱伊顿之富，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阡陌之中，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响应，迎粮而应从。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足矣。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弱也。陈涉之位非尊于其楚燕赵韩魏宋魏中山之君，楚有己秦非先于勾稽长沙也。折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，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相识之事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也。是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夺长挟大，比权良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，昭八州而朝同列百又余年矣，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公，一夫作难而七庙辉，身死人守为天下孝者何也？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。秦并海内，兼诸侯，南面称帝，以养四海，天下之势斐然向风，若是者何也？曰：晋古之无王者久矣，周室卑微，五霸寂寞，令不行于天下，是以诸侯立政，强亲弱，众铺寡，兵革不休，市民疲弊。今秦南面而望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，既源源之民既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虚心而仰上。当此之时，守威定功，安危之本在于此矣。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愤之志，不信功臣，不亲市民，废王道，立私权，尽文书而酷刑法，先诈立而后仁义，以暴虐为天下事。夫并肩者高诈立，安定者贵顺权，此言取与守不同数也。秦离战国而望天下，其道不义，其政不改，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义也。孤独而有之，故其王可立而待。届时秦王继上世之事，并殷周之计，以治愈其政，后虽有银交之主，而未有轻微之患也。故三王之见天下，名号贤美，功业长久。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。夫寒者立斗革，而饥者甘糟糠，天下之嗷嗷，心主之资也。此言劳民之义为仁也。相使二世有庸主之行，而任忠贤，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，高素而正先帝之过，列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，建国立君以理天下，须凌辱而免刑戮，除去收躺污秽之罪，使各反其乡里，发仓廪，散财币，以振孤独穷困之势，轻赋少事，以佐百姓之急，约法省刑，以持其后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心， 更节修行，各甚其身，色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，天下极矣，即四海之内各欢然，各自安乐其处，唯恐有变，虽有狡猾之民，无离上之心，则不轨之臣无以事其志，而暴乱之间止矣。二是不行此术，而众之以无道，坏宗庙与民，更使作阿房宫，凡行言诸，立志深刻，赏罚不当，复敛无度，天下多事，立福能济，百姓困穷而主福收蓄，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顿，蒙罪者众，行路相望于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，人怀自危之心，亲处穷苦之时，贤不安其位，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，不借公侯之尊，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，其民危也。故先王见始终之变，知存亡之机，是以牧民之道，务在安之而已。天下虽有逆行之臣，必无响应之助矣。故曰，安民可与行义，而威民亦与为非，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身不免于戮杀者，正卿非也，是二世之过也。襄公立享国十二年，初为西至，葬西垂，升文公。文公立居西垂宫，五十年死，葬西垂，升晋公。晋公不享国而死，升献公。献公享国十二年，居西新邑，死，葬崖，升武公、德公。出子，出子享国六年，居西陵。庶长伏季、威累、参抚三人率贼，贼出子闭眼，葬崖。武公立，武公享国二十年，居平阳丰宫，葬宣阳郡东南。三庶长伏其罪，德公立，德公享国二年，居雍大正宫，升宣宫、成宫、穆宫，葬阳。出伏以御谷。宣宫享国十二年，居阳宫，葬阳。出至闰月。成宫享国四年，居雍之宫，葬阳。其伐山戎，孤竹。穆宫享国三十九年，天子制霸，葬雍。穆公学助人，升康公。康公享国十二年，居雍高寝，葬曲射，升共公。共公享国五年，居雍高寝，葬康公南，升桓公。桓公享国二十七年，居雍太寝，葬义里丘北，升景公。景公享国四十年，居雍高寝，葬丘里南，升毕公。毕公享国三十六年，葬车里北，升夷公。夷公不享国，死，葬左公，升惠公。惠公享国十年，葬车里，升道公。道公享国十五年，葬西公西，成雍，升腊公公。腊公公享国三十四年，葬入里，升灶公、怀公。其十年，会兴县。灶公享国十四年，居寿寝，葬道公南。其元年，会兴县。 怀公从晋来，享国四年，葬立与氏，生灵公，诸臣为怀公，怀公自杀。肃灵公，昭子子也，居泾阳，享国十年，葬悼公息，生简公。简公从晋来，享国十五年，葬西公息，生惠公。其七年，百姓出代见。惠公享国十三年，葬陵宇，生出公。出公享国二年，出公自杀，葬雍。献公享国二十三年，葬萧宇，生孝公。孝公享国二十四年，葬帝宇，生惠文王。其十三年，始都咸阳。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，葬公陵，生悼武王。悼武王享国四年，葬永陵。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，葬柴阳，生始皇帝，吕不韦相。献公历七年，出行为事，十年为户籍乡武。孝公历十六年，时桃李东华。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，立二年出行前，有新生婴儿曰秦且望。道武公生十九年而立，立三年，渭水赤三日。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，立四年，出渭田，开阡陌。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，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，立二年，取太原地。庄襄王元年，大赦，修先王功臣，失德后骨肉，不惠于民。东周与诸侯谋秦，秦使相国不韦诛之，进入齐国。秦不绝其嗣，以阳人地赐周君，奉其祭祀。始皇享国三十七年，葬离邑，生二世皇帝。始皇生十三年而立。二世皇帝享国三年，葬宜春，赵高为丞相，安武侯。二世生十二年而立。又秦襄公至二世，六百一十岁。明孝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，曰：周历已移，人不待母，秦执其位，屡政残虐，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，极情纵欲，养育宗亲，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，制作政令易于后王，改得圣人之威，和神授徒，据狼狐到参伐，左正驱除，据之称始皇。始皇寂寞，胡亥及余，骊山未毕，复作阿旁，以遂前策，云：凡所为贵有天下者，肆意及欲，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，诸司去疾，任用赵高，痛哉言乎！人头畜鸣，不威不伐恶，不赌不虚亡，拒之不得留，残虐以促期，虽居行变之国，犹不得存。子婴度次得嗣，冠王冠，佩华服，车黄屋，从百司，业七庙，小人乘飞位，莫不恍惚失守，偷安日日，独能常念却律，父子作权，尽取于户友之间，敬诸华臣，为君讨贼。高死之后，宾婚未得尽香劳， 餐未及下咽，酒未及如醇，楚兵已图关中，真人降霸上，宿车英祖奉其福喜以归地者，郑伯毛巾鸾刀，阎王退射，何绝不可复拥，余烂不可复全。贾谊司马迁曰：相使应有庸主之才，仅得中左，山东虽乱，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庙之祀未当绝也。秦之基衰，天下土崩瓦解，虽有周旦之才，无所复陈其巧，而以则一日之孤，勿哉。俗传秦始皇起罪恶，胡亥吉得其礼矣，父则小子，云秦地可全，所谓不通时变者也。既既已息，春秋不明，无独秦记，至于子婴车裂赵高，未尝不见其绝，连其志，应死生之意备矣。